信念，带着你的爱情，带着永恒的心语，慢慢靠近我的心。明天夜空会有传奇，那是我们的星座，永远亮着我和你。 上午，唤醒眼睛的是晨光，唤醒身体的是运动，唤醒心灵的是音乐。音乐加速度，用音乐启动新的一天。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流行和 R&B 风格的英文歌曲，演唱者是英国女歌手 Leona Lewis。 这首歌发表于十年前，也是2008年，是当时继 Bleeding Love 之后 Lewis 第二首风靡全球的歌曲。Without something that'll remind me.

这首来自靳东和小野丽莎的合作，你喜不喜欢？这首歌叫做《欢喜》啊，真的没有想到靳东也有这样比较醉人的低音哈。撞上小野丽莎的温润的嗓音，两个人将成熟男女之间对于爱情间的相互试探啊、徘徊啊，还有欣赏啊，诉说的淋漓尽致。接下来来听一首翻唱作品，来自 Alex Good featuring Against the Current，《Catch My Breath》。 I don't wanna be left behind.Was a friend of mine catching breath in a web of lies. I've spent most of my life riding waves, playing acrobat, shadow boxing the other half, learning how to react. I've spent most of my time catching my For the sake of this show, now that you know this is my life, I won't be told what's supposed to be right. Catching my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

没有终点，它只在你永远向前的路上。2018款别克新昂科威，携 HUD 平视显示系统和 eProtect 智能安全科技全新上市，以更智能的驾驶辅助，助你向前的心更无顾虑。强大是你觉得自己还不够强大。2018款别克新昂科威现已上市，欢迎莅临上汽通用别克展厅亲身体验。 2018新年到，2018元能买点啥？ 朋友的羡慕眼光，父母的欢声笑语， 首付2018元，红色雪佛兰开回家，让人们竖起拇指把你夸。 2018新年到，2018元能买点啥？ 浪漫的二人世界，甜蜜的携手同行， 首付2018元，红色雪佛兰开回家，和他一起走遍海角天涯。 2018新年到，2018元能买点啥？ 2月15日前，首付2018元，红色雪佛兰开回家。 我想买蓝色的怎么办？ 那去跟销售经理聊聊吧。 花香奥莱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The weather。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4.1度。今天白天本市转受偏东风的影响，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扩散条件一般，大部分时间适宜户外活动。今天是大寒节气，从今天开始气温逐渐降低，天气比较寒冷，外出请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东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85%。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2月2号到6号，国家大剧院全新制作的法国作曲家马斯奈经典歌剧《泰伊斯》将迎来首轮演出。届时，普拉西多多明戈将继纳布科、西蒙波卡涅拉、麦克白之后，四度加盟国家大剧院制作，饰演剧中的男一号阿塔纳埃尔。详情可以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查询。林俊杰2017年底推出了新专辑《伟大的渺小》。华纳唱片昨天宣布，将于2月3号举办《伟大的渺小》新歌演唱会。这次演唱会将以在线直播的方式全亚洲 live 同步收看，挑战无观众的演唱会，粉丝不用付费就可以通过直播平台收看林俊杰的精湛表演。昨天陶喆在台北举办新歌 Mars Baby MV 首映会，歌曲是他为了无缘出生的孩子 Mars 所创作的。在现场，陶喆眼眶泛红，谈到痛失爱子一事，表示夫妻俩经历这件事之后成长了不少，希望能把这首正能量的歌曲当成充满希望的礼物送给大家。澳大利亚流行歌手凯莉米洛刚刚公布了一首新单曲 Dancing， 这首歌是他即将推出的第14张录音室唱片 Golden 中的第一首打榜歌曲。在个人社交媒体页面上，凯莉米洛上传了新单曲 Dancing 音乐录影带的幕后花絮。米洛说，曾经向乐迷们承诺过会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张唱片当中，现在他信守了自己的诺言，整个过程不仅有挑战性，还充满了乐趣。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早9点继续音乐加速度，10点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12点节奏驾到。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目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显示的全路网交通指数是1.5，是畅通的状态。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刷牙，洗脸。早上7:20，亲手给自己或家人做一顿精致早餐。7:45，换上漂亮和帅气的衣服，给自己一个微笑。然后想到，今天。 是周末， 今天是周末， 今天是周末。 即使是周末，也可以带着音乐出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六日早八点，一个不用堵车的周末清晨，快乐随时出发，音乐即刻加速，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想要索取我们今天节目的歌单，方法很简单啊，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就可以找到我。在最近的一条推送里呢，有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歌单。来说一部马上就要播出的电视连续剧《蜀山战记二》，是由吴奇隆打造的。但是我相信在武侠剧的领域，我们印象最深的吴奇隆的作品还是这一部《萧十一郎》。 天苍苍，路漫漫，人在人海里流着浪，风在飞，心在盼，爱在爱情里靠个岸，夜夜夜里高唱，尝尽人情冷暖，世情如霜，聚与散，悲与欢，如此纠缠。天在晃，路在转，心在心动，是受了伤。风越转，心越乱，梦在梦醒时转了弯。深深深情继续，如果一刀能够化作两段，就让一切在这地方松绑。风一回，路一转，此情何苦望断肠，爱是没有人能够解开的两难。哦，了了断，圆了谎，莫道当时已惘然，当作生命里最美的转弯。心动时受了伤，那风越穿，心越乱，梦在梦醒时转了弯。深深深情继续，如果一刀能够化作两段，就让一切在这地方松绑。风一回，路一转，情何苦望断肠，爱是没有人能够解开的两难。哦，了了断，圆了谎，莫道当时已惘然，就让你和我转个弯。风一回，路一转，此情何望断肠，爱是没有人能够解开的两难。哦，了了断，圆了谎，莫道当时已惘然，当作生命里最美的转弯。 转弯是吴奇隆主演的武侠电视剧《萧十一郎》的主题曲啊。这首歌曲体现了电视剧里面男女主人公萧十一郎还有沈碧君的爱情故事。他们的爱情之路非常的坎坷，虽然有过很多美好的时光，但是还是有着许多相爱却无法相守的磨难。所以一次又一次的心在心动时受了伤，一次又一次的梦在梦醒时转了弯，在最后成了二人之间的生命里最美的转弯。好在两个人的缘分在冥冥之中让他们破除重重的误会，经受住了考验，又重新走在一起。说到令人难忘的武侠剧，我们一定不会忘记97版的《天龙八部》，而当中有一首脍炙人口的主题曲《难念的经》，是由周华健演唱的，号称是最难唱的广东话歌曲，后来由杨宗纬重新改编，变成了现在的普通话版本的《天龙八部》。 凡凡间曾经根深重，红尘中慕热写英雄，怀翩翩武功若有 苍林冷空明于心中，天地间为青山相拥，人群中有快意愚空，寻遍各方纵若惊鸿，手盼是挚爱于命中，爱恨惊天地美梦沉沉，贪嗔动乾坤揽子于一身，情深绕世间朝夕浮沉，至真这十年如一日不离不分，看山似是眼前是风是烟去，看无常是世间是抛却我去，看炼金日绝看是怀疑仁慈，为缘来日放下是随心所至，无心常是沉默是如醉如痴，还将平时下意识心中标志，无愧于我心所想一生一世一次。看生死是眼前是风驰电掣，看无常是世间是抛却我执，看炼金日绝战是快意仁慈，为缘来日放下是随心所至，无心常是沉默是如醉如痴，来江湖时下意识心中标志，无愧于我心所想一生一世一次。写英雄怀翩翩武功若游龙，苍林冷空明于心中，天地间为青山相拥，人群中有怀疑愚公，寻遍各方纵若惊鸿，手盼是挚爱于命中，爱恨惊天地美梦沉沉，贪嗔动乾坤揽子于一身，世间朝夕浮沉，至真若十年如一日不离不分，凡生死是眼前是风驰电掣，看无常是世间是抛却我执，看炼金日绝战是快意恩赐，为缘来日放下是随心所至，不心常是沉默是如醉如痴，快江湖时下意识心中标志，无愧于我心所想一生一世一次。前世风驰电掣，看无常是世间是抛却我执，看炼金日绝战是快意恩赐，为缘来日放下是随心所至，无心常是沉默是如醉如痴，来江湖时下意识心中标志，无愧于我心所想一生一世一次。看生死是眼前是风驰电掣，看无常是世间是抛却我执，看炼金日绝战是快意恩赐， 这就是由杨宗纬演绎的《天龙八部》，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如果你想要索取我们今天的歌单，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就可以找到我。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第一条音乐快车道， 音乐快车道。 at me when it's wrapped in a sweater. Someday soon I'll make you mine. Then I'll have candy on 快车道， 堵车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 是的，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刚才我们第一条音乐快车道分别听到的三首歌曲是《给我一个吻》、《I Want Candy》以及《极速梦想》。想索取歌单，欢迎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接下来来听一首老歌，来自林忆莲的《伤痕》。 夜已深，还有什么人让你这样醒着数伤痕？为何临睡前会想要留一盏灯？你若不肯说，我就不问。只是你现在不得不承认，爱情有时候是一种沉沦，让人失望。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胡彦斌的笔墨登场。您现在锁定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六日早八点到十点，粉墨登场的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就可以找到我。接下来来听两首有年头的老歌了哈。首先听到的是来自蔡琴的代表作品《读你》，紧接着我们将会听到自小生长在北京，但是四岁移居香港的黎明，做了歌手之后一首自白式的歌曲《我来自北京》。 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三月浪漫的季节，醉人的诗篇。 I was born in Beijing, 不知命运是谁。

耳边听到的这首作品，大家都知道是来自 Taylor Swift Shake It Off， 翻唱者是 Walk Off The Earth。 这是一支2006年成立在加拿大的一支比较另类的摇滚五人乐队哈。他们起初是翻唱 The George Brothers 的歌曲取得了成功，之后才华横溢的他们呢，渐渐的还翻唱过 Adele 的 Someone Like You， Maroon 5 的 Payphone， 以及 Wiz Khalifa 的 Roll Up 等等一些其他的歌曲哈。继续来听歌，这是来自吴莫愁在你左右，就在音乐加速度。 你又靠近我 Oh my god， 别想太多，只是突然觉得空气特别稀薄，怎么魂不守舍，我们再熟悉不过。

知名歌手 Jessie J 凭借惠妮休斯顿的歌曲 I Have Nothing 再度蝉联冠军，他谦虚地表示自己很幸运。本期当中加入了踢馆歌手苏诗丁，最后前两期中总得名最后的李晓东遭到淘汰。赵雷的全新单曲《十九岁》MV 即将上线。其实《十九岁》并非新歌，这首歌最早比较正式的曝光是在赵雷2015《我们的时光》巡演发布会上。赵雷用歌声告诉我们，音乐可以带大家重回无忧的时光。近期音乐人谢宇轩又将写新作《迷航》与大家见面，词曲唱都是由他亲自操刀完成。这首《迷航》描述了分别之后对昔日恋人的依依不舍，低沉的嗓音搭配上犀利直白的歌词，直击人心。00后小歌手王芷天近日发行了最新单曲《童年不说再见》，以回忆的方式演绎出了孩子们在童年时期校园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叙述着孩子们的情感，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恋恋不舍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期待。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西二环天宁寺桥到复兴门桥南向北方向，西三环六里桥到航天桥南向北方向，以及东三环分钟寺桥到双井桥的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早上七点，起床，刷牙，洗脸。早上七点二十，亲手给自己或家人做一顿精致早餐。七点四十五，换上漂亮或帅气的衣服，给自己一个微笑，然后想到今天是周末， 今天是周末， 今天是周末。 即使是周末，也可以带着音乐出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六日早八点，一个不用堵车的周末清晨，快乐随时出发，音乐即刻加速。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我是千纯。想要索取我们的歌单呢，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纯后的纯，就可以找到我。私下里其实一直在想，如果没有张杰的翻唱，那会不会有很多的90后或者00后都压根儿没有听过这首歌呢？ 你的影子无所不在，人的心事像一颗尘埃，落在过去飘向未来，掉进眼里就流出泪来。曾经沧海无限感慨，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让青春去，让梦秋来，让你离 是像一颗尘埃，落在过去飘向未来，掉进眼里就流出泪来。曾经沧海无限感慨，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让心成全，让梦求来，让你离开。舍不得忘，一切都是为爱，没有遗憾，还有我。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动。昨天花谢花开，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痛。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痛。听花谢花开，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痛。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 好了，这就是由张杰翻唱自齐秦的《往事随风》，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这样一个版本。很多年轻一点的小孩都会觉得说更喜欢这个版本，因为感觉有压抑之后的爆发。那张杰的唱功确实不是盖的。那当然也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说更喜欢齐秦的版本，因为他更有男人的沧桑感。其实各说各有理哈，包括韩红其实都翻唱过这首作品，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拿出来对比的听一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速度，每周六日早八点会跟你相约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所以说每到周末我都超想你们的，来听赵永新和沈梦辰的合作《超想见你》。 嘿，这问题误解，你不要误解，早就说好不会过节，因为在你的世界，所以多留点时间，我们才能够了解。 想象不停地对着天空傻笑，不停地揉着你的头发，一根一根的祈祷，就算是无理要求，也要用微笑守候，别等到要我发飙。 就算这是你说的圈套，就算这是你有的腔调，就算你真的没有情调，就算你无聊到爆，就算是阴天下雨，就算是末日来临，也跟上你的步调。 对你说嗨， 还来不及对你示爱， 对你说嗨，还来不及对你耍赖， 无论在 什么时间呼叫， 无论在 什么地方胡闹， 没想到没计较。像闺蜜的时候，不管怎样距离一米的守候，就像现在这样安静的等候，等待阳光洒在灿烂的午后。 Let it go, you let it go, so 我们一起 hate the beat, catch the flow, 所有目光聚集瞄准变焦之后，十万个理由加上 ending postcode。 无聊到爆 炸的手，发呆到天亮的手，只想要牵你手，牵你手，牵你手，在这手就快要崩溃的手，就快要发疯的手，我超想牵你的手。 来自赵永新和沈梦辰的合作《超想见你》，他们唱的一点都没有错。我只想牵你的手，赶紧进入我们今天第二条音乐快车道。 音乐快车道。 管太杂都难过，竞技场里观众太多欢声没多，不爱被传播，谁在听我快说，来点掌声也不为过，我想打破女的心里头第二回合交中，红色多么摇动，一时担心接受我眼神发出的电波，我没有说什么，是你在想什么，看得起风对手，这是完美的邂逅，爱的出场秀 第二条音乐快车道的第三首歌曲，来自本兮和阿悄的合作《无限速》。稍早前两首分别是罗志祥的《爱的主场秀》以及 Rihanna Pound Replay。 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 音乐快车道。 堵车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